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3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 Jason。 有一句话哈，估计是全世界的这个华人都非常耳熟能详的，哎，你肚子饿不饿，我煮一碗面给你吃。这句话它是作为一个经典的 TVB 体，是在中国的网络上面，不管你听不听得懂广东话，这一句说法都是所有人听到以后都会会心一笑的。那与它齐名的呢，跟这个煮面体齐名的呢，还有一个非常经典的，哈森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句话广东话怎么说？说最做人最重要是开心， 做人最重要是开心。 这句话在 TVB 的出现频率也是超级高的，在内地的网络上呢，曾经有一位朋友说：“哎呀，我找不到男朋友，大家可不可以试着用 TVB 体来安慰我一下？”然后网友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哎呀，做人呢、啊，最重要就是要开心。”但是这个 TVB 垄断也不能说是垄断，红吧，这个红遍大江南北， 红吧 那么多年哈，这个在今天或者说是在刚刚过去的这两天呢，是发生了一件将要改变香港电视格局的这么一件大的消息，就是 TVB 的竞争对手可能要多了啊，而且这次的竞争对手都可能是非常有实力的。简单交代一下，在香港呢，如果你看电视的话，大家会通常会觉得有一个香港资讯非常发达的这么一个印象，出版物非常的多， 对， 但是呢电视的选择其实并不是很多，对， 你 如果跟台湾相比哈，这个台湾的这个电视台大家都知道，这有的时候是数也数不过来，但香港的电视台呢反而就是很集中的。你看进入茶餐厅的话，例行的都是有两个电视，然后一边放一家，就是两个电视台，到目前为止是两家电视台，一个是亚洲电视哈，另外一个就是香港广播电视公司，也就是香港人简称的 TVB， 或者是叫无线。 对， 那无线呢，大家熟悉的，比如说刘德华啊，这个梁朝伟啊，这样都是无线艺人的出身哈。这样的这个一个电视台自己做电视剧，同时也培养自己艺人的这样的模式呢，也是在华人的电视圈是非常开创性的一个模式。现在我知道有很多内地的这种地方卫视也在学习这样的模式，这个 TVB 的经验很厉害的。 Vincent 呢，你刚才说的有一个 point 很有道理，就是在香港呢，传媒来说都蛮发达的，就是杂志也比较多，包装呢不小吧。但是电视台呢，我们不可以说只有单一一个电视台，但是真的收看的人呢，大部分都是你刚才说的 TVB。那你说为什么呢？这个我也不能解释出来，就是一个惯性的收视， 惯性的习惯了。 对，你到茶餐厅或者是酒楼，其实他们打开哪个电视也是哪个台。那就形成了一个习惯，就是香港人都习惯的看 TVB。那现在有新的竞争对手是怎么样呢？其实我们也邀请到一些嘉宾过来说， 根据这个香港通讯事务管理委员会的一个建议，同时呢由商务及经济发展局这个做出最后的提交行政会议结果，然后做出了这个宣布呢，香港将要引入两家新的免费电视台，他们分别是有线的奇妙电视以及香港电视娱乐哈，香港电视娱乐的也就是电讯盈科。但其实呢有三家申请，有一家落选了，那他就是香港电视网络，也就是他的这个创办人在香港本地也是非常有名哈，是王维基先生。那就这么一个事件哈，我们先来访问到香港树人大学新闻与传播学系的系主任梁天伟教授，来听一下他的这个评价哈。好，对不起，更正一下，我们首先将要连线到的是来自香港立法会。好，这个好，线路有一点问题，没有关系，是梁教授先哈。梁教授你好。喂，梁教授，喂，导播可以检查一下这个线路是不是 OK， 没有关系哈。我们应该是要为大家连线到的是来自香港树人大学新闻与传播学系的系主任梁天伟教授。那再简单回顾一下，在这两天，其实香港所有的这个电视部门都在关注这个香港新增的这两家电视牌照，或者说新增的两个电视台，因为呢，你想在香港，其实过去几十年的时间都只有两家电视台，现在要变成了四家，这其实从数字上来看就是翻了一倍，所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改变来着。好，我们现在这个梁教授已经回到线上了，我们马上来连线他。梁教授你好。 你好梁教授。 喂 梁教授。 哎，听到了。 听到。 嗯，好，这个先是请教您一个问题，恐怕对于不是特别熟悉香港的朋友来说，在过去为什么那么长的时间里面，香港就只会有两家电视台可以看？ 你又问香港政府了。 您自己的一个判断是什么呢？ 我判断是，我看着一个是经济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政治的问题。 经济和政治哈， 嗯，可不可以再简单说一说呢？ 政治的问题就是说，就你也听过的，我们以前有加西电视台嘛， 嗯， 因为它经营的问题， 嗯， 所以它关门了。 是曾经有过第三家，但是开了不六七年的时间就倒闭了。 对，可是这个情况跟现在情况不一样的，因为在加西那个电视台呢，因为有一个最重要的时段就放这个那个教育电视。 嗯， 你明白吗？不可以收钱的，就叫电视台 挣 钱，所以他经营不来，因为只有两个小时就卖广告，所以不够的那个开支。 嗯，那如果说是经营不来的话，那现在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会去申请？ 可是现在就是三十多年前的事情了，这75年的事情， 嗯， 现在不同了，现在的经济也搞起来，你也晓得了。 嗯， 所以 就是嗯。哎，这个想问一下，就是我们看过政府的一些回应，就是说现在如果引进太多的电视台的话，那个竞争就是太强了，所以呢就不一定所有的电视台可以生存。但是你是一个教授，也是一个老传媒人，你认为香港的市场能不能够容纳那么多的电视台呢？ 我看是可以的，因为这个不应该是说这个板子是那么大，这个不是容纳的5家电视台。你看这报纸也是这样的，免费报纸是开始只有一家，现在人家有五六家了。你看的就这个市场可以容纳很多东西，就是这个饼啊，也可以越做越大，不是越做越小的。所以我觉得他们的估计是错误的，不对。 您觉得香港的这个电视台有一个上限的一个数字吗？最多可以有多少台？ 我觉得5家是可以的，应该没有问题。还有就是现在的这个播放跟以前不同，以前是 analog 嘛， 嗯， 现在就是 digital 就数码化，数码可以用到很多的那个频道，内容也可以很多的， 嗯， 所以它也可以赚很多的钱，因为一个数码化以后呢，不单只香港的这观众可以收看到了，全球的这观众也可以收看到，这广告就很多了。你看现在那个苹果的那个网站的那个动森文， 他 赢占很多钱哦，去年年赢占了2亿， 嗯， 所以你看的情况，就是在新的媒体啊，这个网上的媒体，我觉得是很蓬勃的， 嗯， 应该也很有。 所以您觉得这个市场是足够支持到您刚刚说5家的这样的电视？ 因为数码化以后，不单只是香港的电视，这观众可以收看到的，全球的观众也可以收到，看到。所以像他那个等级的人了，就可以有很高的广告了。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不大。 是，那您觉得对于一家电视台来说，哈，如果是新开，要在香港能够经营下去，能够生存下去，它需要满足什么样的条件吗？ 满足的什么条件？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他的节目可以有香港人喜欢看的，最重要的是这样。 嗯， 受欢迎的，假如这个节目没有看的，他电影上来也没有意思嘛。 嗯， 梁教授，就是这个事件出来之后，也有很多人就批评，就是一个很坏的先例，就是说这个事情现在这个香港电视就出局了，这不能够得到的那个免费的电视。那往后呢，就是有这个先例之下，就是往后已经没有更多的人加进来这个市场就竞争，你认为有这个影响力吗？ 我不同意这个想法，因为有市场，有一个可以赚钱的东西，也可以有这个创意东西。我觉得香港人是可以啊，有这个有兴趣的搞办下去的。 嗯， 我不同意这个说法。 可能他们说那经济的情况就是站在他在这那个财权的背后，这就是说他有很大的财权的地区，还有 cable 的 wolf 也有很大的财权，所以那个相对于实际上这个王维基的那个财团大权就是没有那么多的钱，所以他们就不给他，可能是给个好人，我不晓得是不是这样，就他受感到是说只能说他是经济的好人是其中一个因素嘛，可是他也没有了考虑的以前的30多40多年前的那个在世也是有很大的财团在背后的，有的拿的时间有星岛日报，有的华盛顿日报，也有的上了电台的老板在那机舱，可是也是关门，就是他的经营不上去，这内容不妥当，所以要关门，所以这个情况跟那个财团有没有财团的后面的背后没有关联的。 那 所以我不， 其实我想问的就是说这个香港电视的失败会不会成为一个先例，就是往后如果有人有兴趣加进来也怕了，不加进来了，会不会啊？ 我相信不会吧，应该是不会的，可是我觉得它的发展空间也是很多，因为我刚才就是说了，你数码化以后，它可以发展那个网上的电视台嘛，也是个网上电视台，也可以正在家里边的，也可以叫放在这个家里这个电视机里面看到，所以它也有这个机会，所以它也不排除它现未来就走这个创意工业，就搞好它的那个内容，就是这个。那个娱乐的那个东西，所以我觉得他也是有这个前途的。 好，非常感谢哈，来自这个树人大学的梁教授，非常感谢，谢谢。好，这个刚才听到的是来自树人大学新闻传播学系的系主任梁天伟教授哈，这个梁教授的这个看法，认为香港的这个电视的容量，或者说是。政府一直在说的一件事情，就是说香港两家电视台已经很多了，这个再引入更多的话，就有可能把现在的市场摊薄，就可能导致一些电视台经营不下去。那这样其实持相反观点的不仅仅是梁教授，我相信所有来参加竞标的这些人，他都不是说把钱准备来打水漂的，这个都是大家看哈，三家竞标的集团，有线奇妙电视的背后是九龙仓集团，香港电视娱乐，哎，这个是李嘉诚的电讯盈科，那还有就是这次落选的这个香港电视网络王维基，也是这个香港的电讯业的怎么说大老板，三家都是非常有钱，一家投了。前两家可能都是6亿、10亿，王维基呢，他按照自己的说法，已经烧了将近50亿的，每天烧100万这样的钱在往里面投。那我想，其实从一个经济考量来说，如果说这个大老板们都判断说香港的市场没有办法支撑一个电视的行业的话，没有人会白白的把钱就往这个水里面去投。 但是如果要比较这三家这个电视台的那个条件的话，其实还有一些比较具体的数据，我们可以谈一谈，我们在 part 2的时候可以再说一说。 好的，我们接下来听到呢是在香港政府宣布这个发牌的结果，也就是只发两张牌，而不是大家所之前预期的三张牌。那香港的电视台免费收看的频道呢，将在以后变成4个，而不是可能有些人希望看到的5个。这算是一个折中的结果吗？我们来听听落选的这一位哈，王维基先生，他在昨天的记者会上是怎么说的。 冇人话俾我哋听，我哋亦都唔知道点解，我哋嘅申请系不被接纳。香港政府由最初冇发牌嘅上限，改变到今日嘅3-2呢种选美嘅制度，当中改变嘅过程，以至到跟住佢点样去拣。的那個評核的標準，我們香港電視的員工，我們的公司和所有香港的市民一直是蒙在鼓裡，我們是完全不知道為什麼整件事是一個黑箱的作業。 好，我们刚刚听到的是王维基。好，王维基他是香港电视网络的这个创办人，他也是这次落选香港新电视牌照的这一家。他自己的这个刚才这段发言呢，说哎，本来是一个怎么说呢，应征的一个制度，最后变成了一个选美的制度，没有人告诉他之前是三选二。而按照政府方面的说法，这个评审的过程呢是行政会议的一个保密的内容，也不对外公开。三句话就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哈，我们待会儿回来再讲。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立华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阿瑟。 我们来关注到香港电视荧幕上即将出现两家新的电视台，而实际上呢有三名应征者，现在呢选美选出了两位优胜。好，这个结果是不是公平，是不是对于香港的这个市民来说是不是令人满意的结果，我们接下来访问到香港立法会的议员，才来自资讯科技界的莫乃光议员。莫议员你好。 哎，你好， 您好，欢迎，就感谢接受我们的采访哈。先谈一谈您从这个资讯科技界专业的这个角度来看一下，这个结果令人满意吗？ 这个你说是哪一件事的结果？你现在是谈这个？ 对，我说这个发牌的结果，就是三家发了两家。 这个当然不满意。这个原因是因为第一，我们一直都是政府的政策告诉我们都是一个完全的开放天空的这个没有上限的一个的发牌的一个标准。那么突然之间呢，在他宣布这个结果的时候呢，就告诉我们其实现在不是这样。那么对这个申请的公司来说呢，其实是非常的不公平。而且呢，这个对这个投资环境来看呢，也是这个。任何就是一个中途有人把这个游戏的规则改变了的话呢，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好的一件事。对，你看到这几天，无论是这个行业里面，还是这个公众方面的反响都非常非常的大。 嗯，您说这是一个不公平的规则，那您理解这件事情的规则它应该是怎么样的？ 原本我们理解的这个也是告诉我们行业，跟告诉所有的申请的公司的还有他们的竞争者理解的环境，都是说现在我们要开放天空，这个是1999年香港政府已经定下来的这个政策，一直了都没有改变。就算是最近这个局长几个月前来到我们立法会里面回答我们的问题的时候，还是这样说的。那么既然是这样了，就应该他们一直也是说这个发牌的牌照是没有上限的。现在三家公司其实是如果他们是达到一个标准的话，他们合格的话，他们就可以得到牌照。那么现在就说原来他们说这个时长他们认为最多只可以有认为最多只可以有四家公司，所以有一家就不能拿到牌照了。这个完全是中途了改变了这个游戏规则。咱们也听到今天的一些的报道里面呢，报纸里面也说了有可能了实质上在这个评审之中了，这个现在拿不到牌照的哪一家公司的实质也不是排名最位的，他是排名第二的。那么为什么反而是他们拿不到牌照？那么政府呢对这个完全是没有任何的解释，就是说我们行政会议的行政会议里面的内容是不可以公开。那么我们香港任何一个重要的政策都要通过这个行政会议，那么是不是说以后任何的政策都不用向公众来做任何的解释啊？ 莫议员除了就是那个行政会议的那个内容不能公开之外，其实港府也说了一些所谓具体的一些考量的因素，比方说从这个竞争者的制作经验方面，经营电视台的经验方面，但是如果他有这个考量的话，他要选一些有经验的人才可以搞新的电视台，那就是不是有一个看法，就是往后新的竞争者就也没有机会再加进来了。 这个你说的很对啊，这个就是我们担心的，就是这个回不回，就是你看到现在了拿到牌照的两家公司了，都是现在在香港最大的收费电视。 那么是不是这一些公司如果是时常只可以有四家公司，那么他们就直接四家了，那么新的都不可以加进来。另外一个问题当然也是这个如果说有这一些因素是有需要要考虑的，这个没问题，你可以告诉我们这几家公司是不是真的，哪几家得分多少啊，它排名是多少，那么所以呢它比另外一家的优胜，所以呢就它拿得到牌照，另外一家就不可以了。这一些他们完全没有解释，都是告诉你一些的所谓的一篮子的这个考虑的因素，但是怎么完全没有说啊，所以因为这一些因素你就怎么来。 莫议员啊，想问一下，就是因为你是议员的关系，你常常跟这是港府的官员接触，你会不会有一个印象，就是每逢就是港府或者是政府的官员说我们是考量一篮子的一个考量的调解之下，就没有解释清楚一篮子是什么，有没有一个感觉是这样啊？ 对，有时候他们就算是今天行政长官在答问大会里面的，有时候都说什么一篮子的因素啊什么的。第一就是他们没有把这一篮子里面的因素是哪一些清楚的说明。那么这一次其实他们指出了大概有十多个的因素，他们是十多方面他们是考虑的，但是他们也没有说这个就是一句话，就是说这个我们考虑的是什么因素，但是就没有把这个内容呢解释得很清楚，也没有说 OK 就是这个因素里面所以呢 A 公司的得分多少， B 公司所以他们没有那么好，这个你完全没有解释，就是好像刚才说到的啊，你有没有经验啊，你的能力啊，这一些说了等于没有说嘛。 嗯，我相信除了这个香港电视之外呢，其实香港的市民也很想知道，就是你们考量政府考量的调解就是怎么样，那你作为议员你会不会帮我们去弄个明白呢？ 啊，我们会尽力去做了啊。一方面我相信呢，这一次的群众这个人民的压力对政府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星期天呢将会有一个大型的游行跟聚会啊，我们希望更多的市民可以出席。你也看得到了，到现在已经有40多万，我相信到星期天有超过50万的人呢，在我们的 Facebook 的有一个网页里面呢，都已经表达了对这件事情的不满。那么在议会里面呢，我们透过事务委员会啊，要官员来继续要解释啊等等，我们一定会去做。其实我们也从很多的不同的方面要求政府对这一期的决定有一个解释啊。另外呢，其实我们也关注到了这个行政会议现在的这一个保密的这一个的制度，其实也反映了出来了有很大的问题，有可能是被我们的政府跟我们的推手呢是滥用的。所以这一方面呢，我们也会关注这个行政会议的这个制度上面的问题。 嗯，莫议员，最后一个问题，您以一个普通香港市民的角度来看，您觉得现在香港的电视好看吗？ 我觉得像现在香港的电视，免费电视的特别来说就不好看啊。很多的市民就算是我了，虽然我看电视的时间不多，但是呢，看来看去的都是哪一些的节目啊，这个类型呢都是十多年都没有变啊，内容呢都是一样啊，所以呢我觉得这是市民对这一件事情的这么大的不满，是因为他们觉得我们就算是香港现在的问题这么多，就算是很小的，就是我希望多一些的电视台来看啊，有什么是大不了啊，都不可以。所以这个是市民，我相信他们现在的很大的不满的原因了。 好，非常感谢莫议员，谢谢您的连线，谢谢。 好，谢谢。 拜拜。好，我们这个刚才连线到的是来自香港立法会的资讯科技界莫乃光议员。好，这个莫议员也说出了一个观点，就是有什么大不了的呢？这个香港电视两家电视台普遍大家都觉得我是没有的选，所以我才 只能够看这两家，那又不好看，那我现在想要看更多的电视频道，这到底问题又在哪里？如果你说没有人愿意来做，那事实证明又有人愿意来做，那现在呢你又 不 要不让大家一起来做，而且这个标准呢也非常的奇怪。这个汉森刚刚一直在问这个关于一篮子的这个相关因素，一篮子这个词哈， 这个一篮子的那个， 我觉得这个词是一个很艺术的一个词汇。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苏锦良先生呢，在这个新闻发布会的时候，他说，行政会议在审批这个申请的时候，考虑了一篮子的相关因素，包括申请机构提交的申请啊，然后专家的建议啊，广播条例规定等等等等。好，这个一篮子的因素，我们的理解呢，通常在就是说，这个意思是说我有一个综合考虑，这里面有一长串的清单，但是由于这个保密的原因，我又不能够告诉你我这个篮子里面装的是什么，这个感觉很奇怪。就好像这个狼外婆跟小红帽说啊，他说小红帽你看啊，我有一个一篮子啊，我有一个大篮子，这个篮子很大，然后小红帽说那这个篮子里面有什么呢，狼外婆说不告诉你。 还有他其中一个原因，他说一篮子的其中一个说法的表明就是我们考虑这个 就我们真的有考虑， 我们考虑这个结果呢不是单一一个影响的因素，是很多的因素。 所以你想用任何一条单一的理由来驳倒我的话呢，你就是一个考虑不充分了，他的潜台词是这样哈。 所以我往后答问题也可以说是一篮子的考量之下。 好，大家赶紧把这个新的词汇，除了 TVB 体哈，你今天如果心情不好的话要跟别人说做人最重要开心之外，如果以后你发现有什么事情你是解决不清楚解释不明白的时候， 跟人家说， 你告诉我我这是一篮子考虑来着，你懂不懂啊？好，先休息一会儿，三点半有请我回来。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 Radio 三立华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阿森。 这个我们说到香港的电视哈，相信大家都有很多奇妙的故事。香港呢，一直以来这两家电视台，一家是 TVB， 一家呢是亚洲电视。TVB 大家很熟悉，但是亚洲电视呢，恐怕在内地的朋友大家就不是特别熟了。我相信这个不熟也是有原因的。 其实广东省他们都蛮熟悉 啊，就是有人看，但是绝对不如那个 TVB 这么出名，那么火。 对对对 对，因为 ATV 这个亚视来说，这是近几年他都没有太多自己的catch up 的 剧集。 对对对对对对，但是 TVB 就是有很多自己的制作，就是时装啊、古装也有，很多的所谓综合的节目。比方说游戏的节目啊，还有 综艺的哈， 综艺的吃的怎么玩的， 所以亚视有的时候我也看两眼，就感觉好像他一天到晚在重播他的这个节目。 老实说，他重播的这个部分真是蛮多的，就是因为我试过看过比方说大半天在看他的节目，这很多都是比较旧的。如果不是旧的，那是清谈的节目。 清谈的节目 就是一天， 就像我们两个人这样坐着，然后聊一天，放一个 camera 在前面，就是看着两个人在谈。因为你看的制作的成本很低，然后你可以谈一个小时也可以，两个小时也可以，三个小时都可以。 对， 就是一些画面吧， 就是很便宜的节目。 对，那但是呢，换一个角度来看，我作为一个香港人，我说如果你问我 TVB 的节目又怎么样呢？我已经很多年没有看他的。电视剧， 电视剧 对对对。然后呢，我看他的为什么不看他电视剧，是因为那个乔 你不喜欢吃面了。 乔丹啊，那个人物也是差不多，因为他比方说男主角，他是怎样的一个性格，你在一个小时之后，另一套的那个 另外一个电视剧又出来了，这个男主角演了另外一个人， 他的性格也是一样的，他说的那些对白也是这样的， 甚至用的道具都是一样的。 哎，差不多。还有他很多穿帮的一个地方，古装里戴手表的也有。对，那另外呢，综合的节目，比方说很多吃的，介绍饮食， 这是香港最火的节目了， 很多超多，就是你星期一到星期天也有，星期六跟星期天就特别多。我呢留意到的其中一个饮食的节目，就是很特别。为什么我说特别？它是一个很知性的一个电视界的一个女强人的作为主持人的， 他就是每一次都带两个所谓的漂亮的那个女主持人， 然后话很少，就是负责做漂亮就好了。 到内地不同的地方去吃东西，去介绍的食品。 那这样的节目其实内地现在也很热门啊。 对对对啊，你在光听就没有什么问题。 对啊， 那半个小时的节目呢，大概有24分钟的实质的内容啊，是怎么样呢？我最近看了一个 YouTube 一个剪接的一个出来是怎么样，24分钟里面有大概1/3，就是8分多的内容是什么来的？就是那个主持人在哈哈哈哈哈哈， 他真的可以笑8分钟了， 对， 就加起来， 就是那个网民就将他哈哈哈的那个画面剪出来，就是一集的那个内容，哦、就大概占了1/3都是哈哈。哈哈，就是八分钟多。那你作为一个观众来说，你是不是在沐浴我的智慧，在浪费我的时间呢？ 这怎么说呢？这个我们有的时候坐在这里主持节目哈，你说的这个哈哈哈，我有感觉，就是我经常会讶异，这个有的人笑可以笑那么长的时间。比如说我有的时候看吴君如他或者做电台节目，他可以哈哈哈笑很久。有的人说哇，这个是他性格豪爽，这个是他这个人作风怎么样，说他这个人就是厉害啊。有的人就喜欢他这样笑。但是从一个鸡贼的一个角度上来说，我一直觉得笑呢，这个不是发自内心的笑，他是在想，就好像有的人咽口水，有的人喝茶，有的人在有口头禅，比如说这个那个他其实是话接不上， 或者想不出来， 对，你想不出下去要说什么的时候，你会哈哈哈哈。所以说呢，这个哈哈哈哈呢，就是通常是用在那些你说话比较困难的，你下一句想不出来的话，就先哈哈哈哈笑一会儿，反正你想笑总比哭好，我总比我在那边这个抽泣两分钟。 但老实说，作为一个观众，那个女主持人也不是很年轻，也不是很漂亮，也不是很性感， 你 为什么要看着她哈哈哈哈 笑 8分钟啊？ 真是，这也是从另外一个侧面说明，这个节目恐怕它的人力不是那么足够，资源不是那么足够，没有那么多的剧本，没有编剧给他写很好的内容，所以他需要靠临场的应变去想内容，想不出来怎么办呢？只能笑了。 还有一个，其实在这个免费电视台出来结果出来之后，其实我都很留意这个网民这个对这个事件的看法。这个香港电视呢，虽然他就出局了，但是最后我也看过他放在 YouTube 上面的一些电视剧，你有没有看过？ 没有， 没有。但我可以说一说，就是有什么分别，就是他跟现在电视台播出来的那些电视剧是有一点分别的，就是比方说他在画面的结构方面，他在那个画面的那个铺排方面，他在那个剧本方面是下了真的比较多的功夫，所以呢他有其中一集的电视剧放在那个 YouTube 上面已经有70多万人点击看过了。但是所以作为一个观众的那个角度来讲呢，就是我不是去特意去批评政府，但是作为一个观众，你肯定想看多一些， 我想看好看的， 多一点选择也比较好啊。就是你拿着那个遥控器不停的转，都是哪一个电视台的时候，你就觉得自己根本没有选择的那个权利，你就去 internet 或者是其他的途径去用你的时间。 哎，这个香港的大气电波啊，或者说这个免费电视牌照这件事情，真的是跟香港整个城市的这个形象，有的时候感觉它跟不上。你香港通常会讲说，哎，这个香港是市场自由啊，或者说有一些，比如说言论方面，香港也是有它自己的地位的，但是反而在你说很基本的最基层普遍的这个电视，就是电视我们现在可以理解是为最生活最市民的一种生活方式，你不管什么样的教育程度你都可以看电视，也是影响力最大的一种方式，在这个上面它管得非常非常的紧。 对，还有 Vincent， 我这个事件上面我有一个担忧，就是我刚才问过一些嘉宾，就是说这今天是这个香港电视的失败，那这个失败的例子会不会给后面的人看起来就是说啊，你现在香港政府做的决定就是我们完全不透明的，我都不知道你为什么是这样决定的，那我参与这个市场的时候，我做传媒或者是我过来做生意的时候， 对于将来潜在的投资者，这是很大的不确定因素， 会不会 不确定呢，就是啊，现在我看不通香港的情况是怎么样，嗯、我过来投资就是一个很冒险、很 risky 的一个、嗯、一个决定 了。所以以后有谁再想到香港来投资做电视，乃至这个不仅是电视， 其他的企业也是 文化创意产业，对整个产业恐怕都会增加一丝不确定的，因为政府在这里面他做决策的这个过程你拿不定，你不知道他批给你还是不批给你，有的时候有的我。经常这个过程给我感觉像内地很多企业去上市， 嗯 ，IPO 的这个过程，那、 嗯嗯嗯 啊、政府说今天证监会说停了，那就是停了。你这个 IPO 过真的就是过，有的时候这个过程呢，你这个可以讨论的这个空间非常的小。那其实对于市场来说，就是设置了一个很高的门槛，潜在的把很多可能他真的有创意的人就拦在了这个外面。 对， 那另外一个有趣的东西呢，是我去看这几家。不管是现在拿到牌照的还是竞争想要拿牌照的这几家集团的这个老板的背景， 嗯 我觉得很有代表性啊。你是在看现在 TVB 的这个大股东是台湾的王雪红， 嗯， 王雪红是做大家知道 HTC 这个手机，所以他是实业的。然后呢电讯盈科现在新拿牌照的这一家李嘉诚，这个也是靠地产电讯，这是他的在香港的这两大的这个主力。 另外九仓也是一个大财团，也是地产是占了很大的这个比例。王维基是做什么的？王维基 电器 没有拿到牌照，但是他在做电讯上任之前第一桶金呢，我发现很有意思。在中文大学念书的时候， 对， 他发现香港的中文教科书很贵，就去呢从台湾进口大量的中文的工程教科书卖给这个香港的学生， 对对对， 因为这个两地有这个差价，其实就是很简单的一个跑单帮的一个行为， 对。 但是因为香港它这个进出口很方便，他就靠这个挣到钱了， 对啊。 挣到钱之后，最后又找到一个很好的点子，做国际电话的这个IDD 的这个业务，又赚到钱了，好，所以大家觉得这个人做生意头脑很精明，他这个成功的这个路径哈，包括其他几个大老板，他现在再来投资做电视，代表了这个香港的一个产业的一个，你看一个路径。最早的，你像李嘉诚做过塑料花， 对 不对？然后进入这个香港地产这个爆炸的这个年代，开始所有的人都是在地产上面做赚钱。王维基不是，但是因为王维基毕竟比他们还要后一代，王维基也是抓住了电讯业。但是呢，当现在这一批老资格的，我们用一个这个老套的话说，老资本家们想要转型，要进军这个文化创意产业的时候，这个文创对于他们来说意义是什么？李嘉诚他不会介意一个电视台的收益的， 对， 一个电视台大家知道这个电视台赚不了， 对他来说就 赚不了钱的。那为什么今天有那么多人要来竞争这一块电视的牌照？对于市民来说当然这是一个好事，对于这些投资者来说，他们为什么想做电视？ 还有另外的一个衍生呢，就是你刚才介绍的这个王维基的背景呢，他其实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香港仔的一个努力奋斗成功的故事。对，他说呢，他从来就是靠自己的努力去爬上来的，就是他自己一直相信这个信念，所以这一次他搞这个香港电视，他也是沿用以前的那一套去经营，我努力我就有我的回报。 但是这次发现不行，这次发现政府的这一道坎把 他怎么样努力， 而且他不知道他错在哪里， 对， 他不知道错在哪里。好，这个就说回到为什么那么多人还是要来抢电视的这一杯羹。其实大家去分析台湾之前的这个中时跟旺旺的这个并购案，那么大的反响，那么多人出来反对，为什么？他觉得当一个财团控制了媒体，他有一个媒体的这个资源了以后，就会导致你另外一种情况的出现。以前觉得啊，这个传统的言论自由受到打压是因为政府的压制或者说有一个审查，但是另外一种情况在香港或者在台湾现在开始越来越多的财团控制媒体。财团控制媒体呢，它不会没有通过法律或者行政命令的手段来控制你的言论，但是很简单，在今天香港媒体上你要批评，你要去批评一个大财团是很难的，因为很可能你的老板 就是老板了。 对，这样的情况其实在全世界都有出现，比如说默多克的这个新闻帝国，他已经大到他的政治影响力随着这个来上升。所以说对于香港的很多这些大企业家大财团的这些所有者来说，他有一个经济上的一个地位之后，他势必的要争取一个政治上的地位。政治上的地位通过什么东西达到？通过媒体的权利达到。 电视台就是最好的。 王维基，王维基他也有一个身份，他也是浙江省的这个政协的委员。那我相信他如果说拿到这个，在香港，如果他是一家电视台，是一家700万人都可以看到的电视台的这个老板的话，他不管是在香港，在内地也好，甚至到台湾， 他做生意的话绝对别人对他另眼相看。 哦，这个当然了， 对吧、嗯、是吧，所以我就说这个电视台大家 不要觉得啊，因为电视台赚很多钱所以这么多人来抢这个牌照，不一定 的 这个王维庆自己已经在抱怨了，他说我已经投入了50多亿了、 嗯、 我每天花100万在维持这个电视台上，但是因为没有牌照我没有办法维持，为什么呢？人家说你王维庆那么精明的一个人，你为什么在这件事情上那么执着呢？ 嗯， 这个时候我就很自然去联想说，那他作为一个精明的商人来说哈，他的计算是不是我真的拿到了这个收益，我把它换算成经济的利益的话，可能远远会超过，我想至少不会低于我投入的这50亿吧。 嗯，但是往后的回报可能还没有计算出来，但是这一次他真的投入很多，就是很多媒介的人已经跟他去投生活，现在都不知道。 所以大家不要小看了这一块这个电视的牌照落地的许可，遥控器上的一个选择哈，这个电视机虽然有的人在抱怨它越来越不好看，但是你必须得承认，在今天看电视的人还是恐怕在所有媒体资讯当中最多的一个人群，电视机的影响力还是非常非常的大的。好，三立环新闻我们今天就先讨论到这里。以下在这个全媒体的部分，我们关注到，哎，又是这个话题，到了秋天哈，日本的靖国神社春秋大祭。那么秋祭呢，也是一个通常会大家比较敏感的一个日子哈。这个很多的人会选择在秋祭的时刻呢去参拜靖国神社。那当然，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就是一个潜在的嫌疑人物。今年安倍到底会不会去拜靖国神社？目前我们似乎看到一些答案，他已经通过自己的这个办公室呢，向靖国神社这个交了一个叫祭祀费，等于说我们中国的概念叫香火钱，意思呢就是代替他自己去参拜，很有可能呢在交了这个祭祀费之后呢，缴纳这个祭祀费之后呢，他自己就不会以日本首相或者说自己就不会去到靖国神社去参拜了。这个我相信对于中国和韩国的很多关心的人士听到的话，有是松了一口气的这个感觉哈。但是您会去觉得香港安倍晋三为什么这次不去参拜靖国神社了吗？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香港的听众可以拨打1872346，手机用户凤凰 FM 一键靠影。安倍晋三到底为什么不去拜靖国神社了呢？ 话新闻，有话直说。 我们看到日本方面的消息，首相安倍晋三已经决定不在今年的秋季去参拜靖国神社了。靖国神社这座位于东京的神社呢，供奉了包括日本甲级战犯在内的历代哈，在日本被视为为国捐躯者的这个牌位。参拜靖国神社的问题呢，也一直成为中日中韩乃至日本和美国之间关系的一个非常敏感的一个地方。那之前也有多位的日本内阁阁员或者说国会的议员呢，以各种各样的身份，有的以个人，有的以官方的身份去参拜靖国神社，照例都会引来周边邻国的抗议。而最为敏感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呢，在当选首相之后，不论是春季还是秋季都没有去到靖国神社参拜，但是他也通过自己的这个办公室向靖国神社缴纳了这个祭祀费，可以当作是在这个问题上对于日本国内极右的这么一个交代了。那在另外一个方面，哎，虽然说他的这个言论方面表现得非常的强硬，在联合国大会上甚至一度说，如果我这样还是被你们称之为右翼的军国主义者的话，那么悉听尊便，这样的非常甚至是有一些不讲道理的话出来，但是他的实际行动中却没有去到靖国神社。大家觉得这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为什么？来听一下大家的看法。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香港的朋友可以拨打1872346，手机用户凤凰 FM 一键靠音。广东的谢先生，谢先生你好。 喂，你好你好。 哎，谢先生，您怎么样看？为什么安倍不去靖国神社参拜了呢？ 我看这个问题就是，首先那个在上一个世纪啊，40年代日本经过主义的时候，对亚洲各国的侵略，残害无数那个无辜的民众， 包括那连同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本国都深受其害。那对于日本在，但是这个二战以后，那个日本政府在美国那个为首的那个国际社会的改造下面的时候，已经成为一个民主、和平、进步的国家。而且那个在这个特别是70年代，在这个跟中国那个建立外交关系以后，那个日本政府的也对亚洲各国，包括对中国那个经济援助，那个对历史的问题都有一个比较那个好，有比较有那个好的认识。所以那个说现在那个对现在世界那个对日本政府的领袖人物啊，他们现在那个经过神事的问题啊，那个现在很多国家都那个没有去关心这么一个回事，只有亚洲啊、中国、韩国等少数几个国家抓住这个问题不快。所以的时候，我认为的时候，现在的日本政府的时候，对中国人民来说，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民也不会去关心他这个事情。 好。好，非常感谢哈，广东的谢先生，谢先生觉得这个，大部分的中国人并不关心哈，究竟是不是这样，来问一问其他的听众了。这个安徽的于先生，于先生你好。 喂，你好。 哎，于先生，这个刚才有咱们另外一位朋友就说，这个恐怕大多数人中国人对这靖国神社不是特别的关心，您同意吗？ 我不同意。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都是鬼，他们做过很多的坏事。我要说的话题就是，他们毕竟是做过贼，心里毕竟发虚。 您说的他们是谁？ 日本军国主义。 所以您觉得安倍为什么在今年的秋季就不去靖国神社了呢？ 他们还没有成为正常的国家，还不能像以往那样，发动侵略战争的实力。 所以您正常国家的定义就是有能力侵略就是正常国家。 不对不对不对，这不是我要说的，我可以说我今天写的这些稿子吗？ 您说，请说。 好的。虽然安倍晋三本人没有去拜鬼，但是他的言行举动对于等于亲自去参拜了。他骨子里的军国主义灵魂已经不可改变。只是日本还没有成为正常国家，还不能像以往那样发动侵略战争的实力。所有国家，尤其是被日本曾经奴役殖民过的国家，一定不要放松警惕，死死地盯住日本右倾化的所有举动，同时多方面的考量，时刻准备着制衡日本军国分子的野心，绝不让他们第二次伤害我们的国家，确保我们的安全和亚太地区的和平。所以我们必须要强国强军，不要指望任何人来当我们的救世主。好的，就这些。 好，谢谢安徽的于先生哈，照例的是准备的非常充分。北京的赵先生，赵先生你好。 喂，你好。 哎，赵先生您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香港的报纸和杂志还挺好看的。 是吗？ 如果我们大陆的电视报纸好看，我也不用天天打电话，只有在这儿说点实话是吧？安倍不败的地球人都知道，他不就为了不得罪中国和韩国政府吗？缓解一下，这很好理解是吧？这伪命题。问题是啊，我们国内一些专家特希望安倍败是吧？如果安倍不去败了，他们就没市场，他们天天在煽后安倍要败，安倍要败，什么心也去了，人安倍不去，他们特失落。而且还有一些专家特希望中日摩擦赶紧局部打一下，要不然他们老说日本搞军国主义，天天这么喊，中日还这么平静，他们就没市场了。你想想，现在他们天天这么喊，各台都是他们占领的，都成了明星了，是吧？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一件滑稽。所以我看安倍也看到这一点了，是吧？不给你得到口实，其实人家安倍拜老祖宗是人家的事儿，咱中国老百姓肯定是更关心蓝天，是吧？谢谢。 好，谢谢。这个赵先生觉得是。安倍可能这个理由非常的简单哈，但是中国的这个国内可能大家对于他有不同的期待和利益的关切。黑龙江的宁先生，宁先生你好。 喂，喂，宁先生在吗？哎，好像这个线路还不是很通。好，上海的吴先生在一号线上，吴先生你好。 哎，你好。 哎，吴先生，您怎么看？为什么安倍不去靖国神社参拜了？ 很明显，安倍这样做，一个是为了顾及日本国内的民意和民望，以及不同政见的人的那些想法；二是他要顾及中韩两国和其他国家政府和人民的抗议的声音，因为侵略这是事实。我们家庭就是60多年前这场战争的直接和间接的受害者。 嗯， 由于没有得到赔偿，那个我的岳母作为这场战争中牺牲的那个新四军的战士，他的那个军烈所的待遇那个没有充分得到，也没得到赔偿。所以他那个我岳母去世到现在13年多了，他现在的遗体还保存在殡仪馆，就是为了要讨一个说法。 嗯， 所以这个战争是很可恶的。 嗯， 到现在还有那个不好的那个影响和伤害。 是，好，非常感谢吴先生的，谢谢您的这个意见哈，也谢谢您的这个分享。的确，战争啊，不管是在国家的层面，还是在个人生活的层面，都给我们留下了非常多的，更多的是创伤，更多是这个不好的印记。那不管怎么样，这个安倍他没有去靖国神社参拜啊，应该算是一件好事吧。感谢所有打进电话来发表意见的听众，也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三立华新闻，我是朱明奇，再会。